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忠诚、勇敢、逆转、胜利。 我的天哪，进了！ 6月14号到7月15号，几十所高校，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全频可视化电台，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。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加入982游戏世界杯，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。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。 来自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那天我爬出窗口，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。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， 夜晚的你们， 夜晚的我。 夜晚的我，10点大陆机， 10点大陆机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。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，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，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 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10点大陆机，时间来到22点03分了。今天你过得开心吗？还好吗？我觉得视频直播和音频直播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，它就是你可以看到主持人在镜头里的状态。有些敏感的网友听友会说，哎，准子你有点憔悴啊，今天。对啊，我今天说了很多的话，我在进直播间的时候呢，特意喝了几口水。我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是依赖水的，我希望我在说话的时候不咳嗽，我依赖它。我希望我在表达的时候不磕绊，我依赖它。发现没有，其实在生活里有很多时候我们依赖一个事情，依赖一个人，依赖一种感情，依赖不由自主，依赖很多很多事儿。现在很多朋友依赖世界杯的陪伴，你会觉得如果没有世界杯的比赛，这个夏天的夜晚会变得少了许多东西，对吗？现在德国正在跟韩国踢，对吗？你是希望德国赢还是韩国赢？这都是依赖的情绪。今天晚上趁着夜很长啊，我在直播间跟你聊一聊依赖。有些事情可以依赖，在有些局面当中，在有些框框里，依赖久了，依赖很深，是一种折磨。我有话对你讲，我也希望你有话跟我说。依赖，说到依赖这个关键词，你首先想到了什么？你最近正在依赖些什么？那个让你依赖的人，那个让你依赖的事情，是不是依然如你所愿呢？现在就下载花椒，搜索10点大陆机， 我就在镜头里跟你一起聊天，或者你关爱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还有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，新浪微博去找我吧，周大准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对依赖这个词会显得比较冷淡，不叫冷淡，叫冷漠，也不准确，好像是有选择。如果一味的依赖的话，你会失去自我，对吧？很多人很简单会想到这句话吗？ So 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方方面面的说说依赖这个关键词。我先说我依赖的东西，我依赖的是一切跟艺术相关的，一切跟艺术相关的音乐、旋律、演唱、表演、戏剧、话剧、声音，甚至在生活当中的戏精，我都觉得他们很有意思。他们每天都在演，你可以看他们拙劣的演技，有些是可以一眼识破，有些是需要长时间观察的，对吗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戏精，有的人戏精很好啊，他会为了逗你开心，让你快乐，而有的戏精会让你伤心，让你难过。我每次听到这个电影，就会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，虽然我的嗓子有点痛，但是我有歌曲啊，我也很依赖音乐。当我快乐的时候，当我悲伤难过的时候，当我有点无助的时候，我会选择很多的音乐来听，就像你一样。有请大上场。很简单的前奏，唱出了很生动的生活情绪。云烟成雨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 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，我留至夜深，治疗失眠梦呓，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，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。 进场，有小城市，小女人，一生守护，玲玲，欢迎你，欢迎大家。 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，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？若生命如果上帝 匆匆一眼中别离，路灯下昏黄的剪影，越走越漫长的林径。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们，这句话呢很唯美，对吧？有些人就忙得无暇顾及任何人，只想好好的休息。我有些听友还正在下班的路上呢，幸好他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伴着他慢慢的走过一站又一站，上台阶，进电梯，走到小区楼下的时候被灯光照着。这个城市很忙碌，是吧？我们依赖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很多的朋友依赖一种大城市的感觉，在大城市里打拼工作，觉得吃苦也是幸福，是吧？有时候很心疼他们，我也心疼那个当时年轻的自己过，因为我会在你们的身影里看到当初我的样子。我要好好的对你们说声要加油，要深深地拥抱自己，别灰心，别气馁，不要放弃你的理想和愿望，朝着目标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夜很深的时候就会让人催生很多的情感、情绪、情愫、情怀，我觉得这样很敏感的人我很喜欢，我也很依赖这种敏感的神经支撑着我有时候脆弱的情绪，对吧？谢谢红色数据线夸我的声音好听，我知道你是发自肺腑的表扬我啊！也谢谢王菲关注了主播。花椒的朋友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来到这里，我不能一一点名，但是你们的名字我会一一看到。谢谢逍遥天蝎 S 关注了我，谢谢安安，你们都来了，让这个夜晚一点都不寂寞。我仿佛在路灯下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彼此依赖。说到依赖啊，我会觉得在生活当中你会特别喜欢一件事情，也是依赖的表现。比如说我们的甜甜，他就喜欢做蛋糕，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发他做蛋糕的样子很甜蜜啊，就像我们昨天庆生会的甜蜜一下一样，买面粉，买奶酪，买奶油，然后买 cheese， 买各种各样的器皿和器具，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蛋糕，香喷喷的捧出来的时候，那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安安说，我就在路灯下走着听你说话。你想听我跟你讲什么呢？路上小心，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如果你开心就想想更开心的事情，如果你难过就想想开心的事情，如果你累了就走得慢一点，如果你身体还很轻盈就大步向前，抬头挺胸，这样可以吗？安安，安然你好，晚上好。花椒的安然你来了，请坐，请进直播间。黎黎你也来了，请进直播间。今天晚上我们说依赖，其实大家每天晚上来看我是不是也是一种依赖呢？听我讲话，看我直播，说那些我的心里话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里我写了一句话，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。昨天晚上五洲同学来到节目的时候，他也透露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感觉，对我来说他是广播的前辈，他的生活，他的经历，还有他所付出的一切想要达成的愿景， 我们在努力地做着这些事情，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，对吧？安安说，我刚锻炼身体，听你说话就很高兴，不错。哎，你整体的感觉很好啊，你的小腿变细了，哎，你的肱二肱三也不错，背练的也不错，哎，你整个人感觉心情气爽，哎，给你加分，体脂也减了不少，对不对？安安开心就好。第二首歌让我歇会儿，你们听首歌，让你们想想我在直播间的样子，如果你们在听广播的话，那些开车的朋友，那些在地铁里的朋友，戴着耳机的朋友，有请羽泉。叶子， 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，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知道，在她心里面，她看得见一切。 你们觉得爱情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我觉得爱情应该是蓝色的，有时候又是红色的，反正是特别亮丽的颜色就对了，一定不能是灰色和黑色的。你钟爱哪款颜色呢？说来听听看。 歌曲是有意义的歌曲，羽泉作为内地非常出众的组合，他们的歌曲是有指向性的。为了一个失明的女孩，她写了各种的颜色唱给她听，深刻、简单、美好、直接。谢谢叶子，这个叫叶子的女孩，你还好吗？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我是曹轩宾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人一旦有了依赖呢，就变成了幼儿园里的小朋友，还是等待来接的小朋友。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是家人在一起还是与朋友相处，都不可避免的会依赖别人，是吧？或者被他人依赖。越是可以依赖和依靠的人，越是和我们关系亲密的人。因为从小父母总在我耳边说，你看谁家那小谁。后来我开始依赖于别人的感受，依赖别人的认可，慢慢地忽略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孙小果写的其中的一段文字。我们有时候会在比较当中颠覆自己的审美，推倒审美，重翻审美，然后被人影响，受人控制。我们都有那个阶段，但是你放心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忠于自己的那一天的到来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说，我喜欢夜色正阑珊的感觉，因为我可以释放天真，可以安静地思考自己想要什么，获得了什么。我依赖黑夜里进直播间的和你聊天的感觉，谢谢你，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，却能在你话语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需要的一些生活出发点。其实依赖的我们只不过害怕孤单，渴望陪伴。谢谢你，孙小果。每次小果发来的这些信息和言语都是生活的经历，掌声送给孙小果，写得很好。是啊，人一旦有了依赖感，就说明他的生活当中需要这个，是他所缺少的。当你真正拥有了这个依赖感之后，你又害怕失去，于是人就开始变得患得患失。好事还是坏事呢？那你能说依赖一个人是错的吗？那你能说你依赖一个事情，你信任他是错的吗？但你能说过于依赖他，他如果走了他是错的吗？好多事情没有对错，就像我们认为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，有人说爱情是彩色的，五彩缤纷，绚烂无比， colorful。 有的人认为就像我，深蓝色、紫色很神秘，很性感，很感性。有的朋友认为是白色，单纯美好，真诚直接，独一无二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色彩，不管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，只要你去心甘情愿地对一个人讲出你的心里想说的话，你一定不会被拒绝。但是不一定你会被接纳，但是你一定不会被拒绝。我忽然就想到了一位歌手，这个歌手呢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位我国香港的歌手。他的另外一半是 Sammy 郑秀文，你应该知道我说谁。我觉得许志安的歌声 有时候会听成陈奕迅的歌声，许志安比陈奕迅还要老道，其实演唱的水准然后声音的控制度，只不过他们的年代不一样，但许志安也是夺过最佳男歌手的哦。天下之大，有请许志安带来。 你与我当初于北京车站，人年人看搭看旅费有限，难还难泪变泪，你我照行，你有伤患，我便背着你过关。你与我一级级走得很慢，从穷途入末路，旅店更惨，傻还傻，我骗我也要去玩，一世谨记跟你馒头做晚餐。天下之大，不要给我，只怕一切安妥才共你不和。天赐福气，不要给我，共你面对困难便记得当初。天下之大，不要给我，只怕得到所有忘掉爱什么。忧患苦难不怕给我，假使情深顺利爱算什么。不愿选择，不要比较，花多双眼怎会珍惜一个。 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。

的，多想让你再一次看见我哭红的眼，多想让你亲爱的听见我说到永远，亲爱的，多想让你在每个深夜把这吻入眠，可是你却选在那一年夏天亲口对我说，亲爱的，多想让你再一次看见我哭红的眼，多想让你亲耳的听见我说到永远，亲爱的，多想让你在每个深夜把这吻入眠，可是你却选在那一年夏天亲口对我说，亲爱的，再见。 带给你的这首《亲爱的再见》，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。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我抬头一看，我们的时间，欢聚的时间，相聚的时间，在一起的时间，只有22分钟28秒。嗨，你好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，我在北京向你问好，我是周准，我在建外大街14号。你在哪里？在家里，在车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在熟悉的房间里，在出差的宾馆房间里，在任何的地方我都向你问好。谢谢花椒的朋友陆续的进场，刚刚进场的前10位：韩家、叶妹、老何、长跑的爱情、长跑的老大、龙猫、第二少爷、公主、一个人的开心、淡泊、武林帝、沉默如谜语、阿段一、冷傲，欢迎你们，你们都还好吧？依赖一个人，依赖一段情，依赖一个事情是件好事哈。我们说至少有人可以依赖，对吗？但是下面这些话我要跟你好好说说，比如说这张图片，哎，来了。若是和别人交往呢，你要彻底的知道你只是他的一个选择，不是他的唯一，你也只能把他当成你的一个选择，而不是你生命中的某个优先。不要轻易的依赖一个人，他会成为你的习惯。当分别来临的时候，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，而是你精神的支柱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学会独立行走，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坦然。我觉得这句话没毛病，写得很准确。你有这样崭新的认识吗？对于依赖的感觉，我曾经有过依赖的综合症，我用大概半年的时间改掉了它，很痛苦。完全让自己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，去不去想那个依赖的人、依赖的事情，你就会迅速走出来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摆脱依赖，当然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寂寞的时候，那个依赖的综合症又扑面而来，真的是变成更好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都在用心的去寻找这个感觉。你看，如果刚刚说寂寞，寂寞有的时候如果用音乐来形容的话，寂寞有时候是流行音乐，有的时候是爵士乐，有的时候是雷鬼音乐。如果在古典音乐当中，有的时候它是慢板温柔的，有的时候是轻快的，有的时候是波尔塔，有的时候是奏鸣曲。不管寂寞的章程编曲结构是什么样子，总会有人听，有人说，有人唱。你听他怎么唱的？ 深呼吸，用脚写日记，要去哪里好呢？

试想一下，如果有十个人喜欢同样的一门乐器，比如说一门手艺，我们就拿乐器来说，比如说小提琴，十个人有九个人拉了五年之后放弃了，有一个人拉了20年，他可以站在舞台上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者，又过去了10年，他成为了小提琴演奏家。坚持是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不要小看坚持，你也不要小看重复的力量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成熟了，变得打引号的世故了之后，那个简单的重复的力量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基础。就像唱一首歌，这首歌不可能全部都是高音位，基本都是中低音位，主要的音色，主要的音高。你如果练好中低音，你会在某一天，如果那个中低音练的是完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的话，你会在某一天突然开窍，那个高音就来到你的身边了。如果你学过声乐，学过声乐表演演唱的话，那个感觉非常的美妙，对吗？谢谢花椒的朋友不断的进场，现在都已经22:46了，球赛还在进行当中吧？结果是什么呢？现在比赛是0-0，还是1-0，还是1-1？你在看吗？可以告诉我一下。花椒的朋友刚刚进场的奇葩的趴的女人，萌萌的小雨，皇冠三妹，米敏，探路者星星，熊哥，流年静好，老鼠同盟会，指排间徘徊 ，A 飘然，谢谢你们。也许你在世界各地看我的直播，你来到这里我就非常的开心。我有一点依赖大家不断的进场，然后不断的去跟我一起互动的感觉。我不是有点依赖，我是非常依赖，因为至少我能知道有多少人在跟我没有设防的交谈。刚刚那首歌叫做《寂寞奏鸣曲》，陈奕迅，很好听的歌。我曾经听这首歌曲睡着了，你说它有多好听？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冬天，我去金五星买他的专辑，我记得那时候一盘卡带也很贵，那时候我还听卡带呢，美卡音响10块钱一盘。看到了户外甲鱼关注了我，谢谢。回到我的主题当中，我会看那个叫什么卡带墙、CD 墙，那时候有 DVD， 哪有蓝光没有？我会一个一个的选，一个一个的看。现在很少人逛 CD 店了嘛，都没有几个 CD 店了。所以时光不会倒流。如果你生活当中很依赖一个事情的话，你应该迅速的抽离，迅速的离开，有这种能力。当然很少人拥有这种能力，但是你必须学会，时间可以给你很长的时间去学习的。你如果要想要人生的意义，人生有很多的意义，对吗？千万不要纸上谈兵，别取书上写的、别人说的、你看到的、你听到的那些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甚至说可以说是没有关系。你只有用心、用你的身体、你的精神走过的路、感受过的打击、感受过的鼓励，才能知道人生起落的瞬间。这个歌手已经离开了世界，跟我同月生的水象星座的阿桑，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送给你。 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，爱情还没成熟，我来不及接受。面对你我该 口。我还不够成熟，没有足够的宽容，去回首，去默默的承受。 之前忘记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放过这首歌曲。有天我会放给你听，我真的只放给你听。我不知道你听我的广播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听。也许你在这个城市里偶尔开车的时候会听到我吧。我祝你幸福，一切都好。我用半年的时间解开了这个依赖，我要谢谢你。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说不好什么样的感觉啊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就要保持一个舒服的距离，从来不要依赖谁试着去理解别人，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谢谢你今天晚上来看我，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，还在陆续进场的朋友，季博大刷我的卡，大风勇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分享我直播间的好朋友，周准谢谢你，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22:55的时候向你说晚安了，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们邀请那英 你依赖，你有抽身的能力，你有超然的解脱，但是有些爱是依然存在在我们的心海里的，你不得不承认，有就让它悄悄地留着，别轻易拿出来。 你不明白，怪我太依赖。 晚安了。 你让我的心， 你不明白，怪我太依赖。 走就走， 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。明晚再见，晚安，亲爱的。 有一点无奈，看不清未来，可你该了解，感情和放纵是我和他的不同。我承认自己笨拙，也承认他的诱惑，可我偏偏就有你怕的真。当初见你的一瞬，就注定要一生，注定要有你才完整。承认他